比马天年我还耀眼。一棵爬上春的木叶，摘上青柳又美，西厢漫漫被你香，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围绕在你肩前，守护你的眷恋，像穿丝永恒的蜜言，只为你实现哦，你所有心愿，再慢慢靠近的一些，再爱你没极限。你的眼，天将却很危险。然后一瞬间确定，慢慢我才了解，为等待我没想念。 Yeah baby， 你将悲伤都溶解，让世界有快乐画面。被你想摘在这里面，有你每天是经典，我望着大海许愿，做我未来恋人不会变。围绕在你肩前，守护你的眷恋，像穿丝永恒的蜜言，只为你实现哦，你所有心愿，再慢慢靠近的一些，再爱你 我们就能爱了，都不好像决定包一女文化，彻底打开我心房，非我说话。I love you baby, you love me baby。原来幸福就是这样，一刻来的梦想，爱你爱我，真的实现梦想。 说冰糖葫芦儿甜，可甜里面它透着那酸。